我们来看看调度十二，它的优先图呢如有所示。由于在这个图中不存在有限环，虽然是有环，但它不是有限环，因此它也是充分可穿行化的。那么根据图我们可以确定它的穿行调度呢是 TI、TJ、TK、TM 或者是 TI、TK、TJ、TM 都可以。